天不再聊，请你原谅我的困扰，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，只是我没福气要，就算是完美，怎么牵拖都不对，辛苦，我送你为你做的，只有默默的祝你幸福。如果相见不会太晚，我们就不会悲伤，和你堂堂的手牵手，心里不会有愧。如果相见不会太晚，我们就不会遗憾，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，过得好简单，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。